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雅霍，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今天受访时强调，跟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沟通的都是副主席郝龙斌，没有陆委会前副主委张显耀，怎么会找一个没有党职的人去谈呢？但是永林基金会副执行长蔡庆宇指出，吴敦义的确曾经委托张显耀打电话联系郭台铭，主要接洽吴郭会，完全推翻吴敦义的说法。媒体也问蔡庆瑜，民调显示郭台铭与台北市长柯文哲联盟民调下滑，而且首度输给蔡英文总统。蔡庆瑜回应，大家都会把民调列为参考，但是对郭台铭来说，任何决定都要谨慎务实，也要广纳各界意见，绝对不是一拖再拖。空军中将级人士异动，雄厚基上将进任司令之后留下的空军副司令一缺，确定由空军防空暨飞弹指挥部指挥官范大为接任。原本担任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的刘丰瑜中将接任范大为遗留下来的空指部指挥官职务。至于空作部指挥官郑荣峰，还有空军校准部指挥官孙连胜都没异动。今年九三军人节，蔡英文总统接见进军企业代表时说，军人承担起保家卫国、捍卫主权跟民主生活的重责大任，所以担任总统以来，除了提升国军的专业能力跟演训强度，也积极加强福利照顾、改建营舍以及汰换各装，给愿意从军的年轻子弟最好的环境。总统提到，他在美国的时候，街头上军人不论执勤或者休假，穿着军服走动都是常态，人人看到美军官兵也都充满了敬意。但在台湾，很少军人穿着军服上街，美军可以，中华民国国军当然也可以，所以执政之后积极鼓励国军多穿军服上街，大方展现身为军人的光荣。特别是在军人节的这一天，期盼国人同胞在街上看到穿着军服的军人，能够透过简单的一句加油，或者是比个肯定的手势，向国军致敬。中国大陆商务部决定9月6号开始，原产于美国、欧盟、南韩、日本和泰国的进口苯酚都得征收反倾销税，税率 10.6% 到 287.2%， 征收期限5年。商务部公告，调查机关最终裁定原产于这些地区的进口苯酚都存在倾销事实，导致中国国内苯酚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征收反倾销税。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76点，来到10558点，成交金额1046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上涨23点，20643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4点，1964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5点，2916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7点，9587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57点，2556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4点，3087点。美国网球公开赛，我国女将詹永然、詹浩琴姐妹在混双八强各自奏捷，头号种子詹浩琴和纽西兰搭档6-3、7-6强压对手捷克与荷兰组合，第十种子詹永然和克罗埃西亚组合历经了超级抢食，最后7-6、3-6、10-3力退了美国和法国搭档。詹永然、詹浩琴将在四强正面对决，也是连续第3项大满贯冠军战都有台湾选手露脸。 轻度台风玲玲影响，台东往返绿岛蓝屿交通轮今天上午密集行驶疏运大约2000名游客返回台东，中午过后停航。台风直扑台湾本岛几率不高，但是预测偏北通过东台湾海面。东部航务中心今天上午到中午加开绿岛蓝屿到台东的疏运航班，中午之后全数取消了台东绿岛航班，到后天台东到蓝屿以及后壁湖到蓝屿航班取消到明天。中央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今天新竹县市、桃园市、高雄市都是可能出现36度高温的黄色灯号。长浪即时讯息，轻度台风玲玲环流影响，今天东半部含绿岛蓝屿南部、基隆北海岸沿海地区和澎湖马祖都可能出现长浪，而鸾比已经观测到浪高 1.5 公尺的长浪。今天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雷雨，中南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您的孩子正准备迎接大学生活吗？希望孩子更具有国际竞争力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两厅院夏日爵士派对压轴演出，爵士新秀 Joy Alexander 即将来台献技。12岁荣获格莱美奖最佳爵士即兴独奏奖和最佳爵士演奏专辑双项提名，传奇大师 Herbie Hancock 和 Wynton Marsalis 一致提拔与推荐。这个夏天不能错过钢琴神童 Joy Alexander。 9月6日国家音乐厅，满足你的爵士好奇心。 中秋送礼要送， 要送就送最好的品玉方。9月13日之前，鲜炖燕窝买3送1，顶级观燕盏只要4380，燕窝即饮好运礼，超值价1680，3组只要3796。中秋送礼就送品玉方， 上网搜寻品玉方或洽全台百货公司专柜购买。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吴青峰。 好心太空，心太空是你在怂恿，我又一次又一次在深夜发疯，有人回首有行踪，是你在舞动，我又一次又一次你在洪水中。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只是孤独。 上帝的帮助。 刚刚要离开的朱姐跟我说 Baby App 好像有点怪怪的，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留言。 Don't worry 朱姐，我们没朋友。 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是的，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要跟大家讲些什么呢？我们今天会有飞碟好康送，等一下会送给你。 是， 然后等一下我们在第二个小时的时候呢，会有我们的青春之歌。欢迎你来点播跟分享你的青春故事，同时呢第一个小时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分享一下你的543。 身边都是雷队友， 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543， 一起来聊聊今天的 543。 那么这个小时呢，也会送上华语流行的最新音乐，新旧老歌新歌交替听。02-23-63-9955。 今夜走远了，是天真的我们预知的爱了，不曾怀疑，我保持淡定，用尽全力越到对前进，这种关心我想要暂停，以身陷危机。 Why am I so foolish， 镜子中的我已被伤成蓝。 Why am I so foolish， 我无能为力。应该如何是难看，你放弃了我的爱，应该如何去猜？太失败，没看穿你的伪善。我们之间有太多的秘密，残破不堪的散落在泥地，将一切掩埋。当年我们的爱 ，Yeah， 没你就疯了。 感觉走空了，脸颊的嘴好像你受够了。探索的秘境，这方位边境。You ain't getting no more feeling from my neck calling. Damn, you were my everything, you were my queen. 灵魂没了思绪，无法抽离。你装饰着话语，惶恐却在蓄积，连脉搏都压抑。You got me falling. Why am I so foolish? 我无能为力，应该如何释怀？太难堪，别放生了我的爱。应该如何去猜？太失败，没看穿你的伪善。我们之间有太多的秘密，残破不堪的散落在泥地，将一切也。 听到这首歌叫做别放生了我的爱，不要放生了。你现在收听的是爱你的飞碟联播网， 一个人生活 在大台北地区 FM 92.1，就爱电你，不要放生了我们的爱。 我会好， 你现在在自己 mash up 是不是？ 嗯，你有听出来啊？ 我想大家应该都有。 在半空中，是你带着我飘在半空中，流放世界的尽头，爱里只剩相拥的你我。在半空中，是我伴着你飘在半空中，随着风穿梭在你难以捉摸的眼眸。在不曾你的温柔，怎么突然失踪？搞不懂你的吻怎么落空。 Where should we go? Just when we're about to fall. We only flow, we are to grow. I guess the hope is the way we go until we fall.飘在半空中，向左或向右，慢动作该怎么降落？半分钟，向天长地久，向太多，能不能伸手接住我？ 再一次一次的一次又一次的深陷循环里。还是这才是清醒，过去美好是梦境，不断的骗自己，依然能够任何时候说爱你，这是为了一切我不太确定，时间那都什么，我们付出多少都不够。 Where should we go? Just when we about to fall. We all we fall, we ought to grow.The hope is the way we go until we fall. 怎么忽然寂寞？换不走几半句也算太多。When where should we go? Just when we about to fall. We all we fall, we are to grow. I guess the hope is the way we go. Until we fall to somewhere down below. Where should we go? Just when we about to fall. We all we fall, we are to grow. I guess the hope is the way we go. Until we fall to somewhere down below.我真的不确定，从前的可能不管怎么拼，无法问是谁离过的痕迹。调整不了刻在情绪上的时差，每一次妥协都加速这个轮回，像在竞赛彼此的寂寞，干脆就这样落地再碎。 李米跟李友廷这首歌曲叫做《半空中 Mid Air》，现在我们也在空中跟您交会啊。大家赶快来救救广播女神！广播女神今天晚上有一个空档，下节目之后， 你说两个小时的空档， 两个小时的空档该怎么办？两个小时的空档要如何打发？她刚刚已经想着说，要不要我去除个毛好了？ 这年头，预约除毛，你当日预约都很难成的。 我是觉得就是临时都没有办法做指甲、 种睫毛，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临时去做？是可以的呢， 连看电影就是都不一定能看到你想看的。 对啊， 对啊，我们都需要预约，真的。 现在是个预约时代来临， 就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的，对吧？ 我来看看能不能洗个牙。爱上你，我是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怒放。颜色染了，香味香了，花都开好了，你是我的。 想那么多转弯，怎么来到你身旁？现在往回看，每一步混乱，原来都暗藏方向。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再不用从别人身上去寻找信仰，爱上你，或许会心里面有话就能够怒放。颜色染了，香味香了，花都开好了，你是我的，我又爱了，世界完成了，心紧贴着，手紧握着，没有遗憾了，我很快乐，我很快乐，花开好了。 你是一个爱花的人吗？苏小姐她是蛮爱那个种花种草的，只是后来就是因为一些水浇水啊、土啊， 你说水浇太多花会死， 或是就是好像以前也讲过，就是楼下邻居会觉得说我家上面好像有点湿，有点这种 哦漏水了， 我觉得好像是你家花圃的问题，然后什么，反正最后为了断根，就是让。 楼下闭嘴， 对，可以没有任何怨言，所以他就把他阳台整片他热爱的那些都弄掉，现在就只有换一两盆小小的，然后放在窗台，然后就周末的时候跟他出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在新义区就是有那个什么 花艺展 ，and flower 那种，他经过，他可能也很久没有，他也不会去像你们去逛花市干嘛，所以他就很兴奋说，哦，会哪呀，所以我来看买几盒不，这进来给，然后就在那上面就是一直闻来闻去，然后当哦这也很漂亮，那个也很漂亮，然后又会指那个。因为我记得 CN Flower 不便宜， 是的， 对，然后它就是在外面的外围会有那种，我很难，我也不知道那个花种那个树是什么，就一个盆栽，可是只长两根，很孤傲的两根，但是又有点霸气，又有一些绿叶，他就说啊，你知道吗？我梦中的家就是家里客厅要放一盆这个。我就死不接话 我梦中的家 他说从以前到现在我就是我可以想象他脑中那个家的样子，就也许很像花姐去拍幸福空间那些设计师家，就在你们家都还很干净很原始的状态的时候，但是你放一盆那个你 会很漂亮， 会很漂亮。 你们家现在东西不是已经变很多了吗？ 就我们家是生活感很足的家，所以放那个根本就是多余的，所以我就说哦是哦 你还是接啦，还是 说是、啊、就是说哦是哦，然后就看着他就一直看那几盆嘛，就是你知道一个小矮子就走来走去这样左顾右盼左顾右盼，后来我还看到一个新的一个什么，他跟我说那个叫绿火鹤、好美哦，绿火鹤 你也觉得美， 那个我也觉得美， 你也想要放你的房间吗？ 一只一只的、然后中间长得像玉米笋，一根玉米笋，我应该没有记错吧，是绿火鹤、但那时候我问说就是因为那个很美，所以我就想说、如果苏小姐这么喜欢的话也许可以好啦，就买就是他自己插几只他喜欢的放一放、一问好像只能活三到五天、超短的，我就想说 算了， 他只能美一下下，有点难过， 那、就是花嘛， 对，就是花， 还能怪谁，别再像宝玉黛玉的结局那么可悲，不用去后悔怕犯规，只有你赛没不对，只要你会愿意去跟我走进去， 待てね，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哎，上周地震害公司网站大停摆，一堆资料遗失。 啊，没做备份备援吗？ 我们就是导入数位通国际云端服务，才高枕无忧。 云端备份保护资料，异地备援则是灾害来临时网站还能正常运作，从此老板安心，员工也开心。 有备份五波币， 数位通国际连续五年通过政府云端采购验证，更与一类电信业者策略结盟，找优质云端服务，快拨0800880668。 宇宙的角落不在低头，毁灭世界的那场暴雨。 金曲提名最佳演唱组合Crispy 翠乐团全新专辑《有多少光就有多少黑》，北中南巡回演唱会8月30同步开卖。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吴青峰《太空》，第四名郑英生《暗恋万岁》，第三名周汤豪《两秒钟》，第二名田雅霍《我累了，你累了吗》，第一名曾佩慈《怎么能这样》。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由我雨欣主持的《优福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黄炳翔。 那就飞，用力的奔跑，勇敢的寻找，没有走到也要让自己忘不掉。UFO， 飞碟 Now， 空中的梦想家。 叫招了吗？ 2019年9月3号九三军人节。 Yes sir。大树， 长达树是雄壮， 哦，那个 威武。 这把枪怎么再也没有声音？排长，给我出来！ 排长念什么？跟着排长念， 不是这样吗？ 欠定啊！ 好好唱，唱好来，来听口令，一、二、一、二、 一、 二、 一、二。 总是要踩在正拍上吧。 雄壮威武， 威武严肃， 刚正 刚直。每年呢，之前在青春点点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开放一波的军歌时间， 军歌大赛。你还记得军歌怎么唱吗 ？Yes， 而且其实很妙，其实很多人那个时候啊，就是大家没有当过兵，因为那个时候的在听节目的就是国中生、高中生， 顶多军训课吧。 可是在台湾很奇怪，就是为什么高中要有军歌比赛？ 就是要展现爱国精神啊， 没有道理的比赛。 然后就拿国旗走来走去，然后衣服要全扎扎很紧。 对，然后就服衣也要检查是评分标准，然后接着下来就是要创意一点的，还要变换队形。 对，还要梳一些油头。 来吧， 聊多久？ 我想呢，在下午时段要打电话进来唱军歌的这个难度，应该是 就是你的办公室真的很散漫， 应该是真的高蛮多的啦。或是整个办公室都在听的话，还可以一起同欢。但是如果你自己要在就是大白天的唱军歌这件事情，哦， 蛮酷的， 实力要蛮高的，实力要蛮高的。但我们还是 never say never， 我们还是开放0223639955 0223639955，在今天的九三军人节， 追逐差不多的漂亮，他们差不多的愿望，牵着他们彼此方向。我回到差不多的家，躺在差不多的沙发，微博差不多的刷，都吃着差不多的瓜，那标题差不多的家，发着差不多的瓜，网友差不多的嘴，弄脏了差不多的话，一条差不多的事业线，就差不多的眼，看着差不多的留言，都是差不多的贱，到处差不多的 baby， 比着差不多的经历，举着差不多的币。 不多的你的差不多的街头摆着差不多的 pose， 跟差不多的潮流整了差不多的 nose， 叫差不多的男人走了差不多的 clothes， 从差不多的 low， 从差不多的 rose， 差不多的。 大白天的也不是军人，却要唱军歌，这真的是一个蛮有齿力的挑战，但是飞碟的听众就是如此的可爱 优秀 优秀，我只是很担心被他刺青的那个客人。 不好吧？ 你好， 大家好，我是刺青阿叔。 刺青阿叔，你现在正在帮你的客人刺青，然后你要边刺青边唱军歌吗？我确认一下。 当然。 可是你知道我们人有个习惯，就是当我们在讲电话讲什么内容，你会不知不觉写出那些字的内容吗？ 等一下，我要先跟大家澄清，我如果会打电话进去，那个图都是很大的，有没有？所以我在讲电话的时候，只是完成一小部分。那、如果是那种小花小草的那种，那种就不能讲电话、 哦。小花小草其实要比较专注，是不是？ 对对对，那大图你只是完成， 就 是 那个线要一直来来回回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大图的时候，其实像在填东西，要把那个东西填满。 对，或者是跟打电话进去的这个十分钟，其实也只是他的这五十分之一这样子。 好好好，那你现在正在刺的是什么样的大图案？ 一个武士拿着两把武士刀。 你知道你的客人听着你在打电话给别人叙述他要刺的一个图，这是一个很荒谬的感觉吗？ 我每次都很想要请你把那个电话给你的客人，他真的很想访问他哎。 不用啊，他们都 OK， 我都有先跟他们讲哎、欸， 说我要 calling 喽，这样。 对对对对，我没有，我是说我要打进去唱歌了。 那你今天准备是哪一条军歌？ 你之前当兵的时候是什么军种？ 我替代役啊，我只有去成功岭三个月， 你只有替代役精神啦，替代役精神，对，我现在不会唱替代役，因为我是当兵的时候之后带替代役， 而且替代役精神怎么会是啪啦啪啦的手势的舞啊？ 哦，真的是哦， 啊， 我们没有唱替代役精神啊，我们就是唱一般的啦，嗯， 啊，怎么可能？替代役有替代役之歌啊？ 我没有，我可能很早啊，我好像才第四届就去当了这样。 OK， 那你要唱什么？ 我好像是什么成功岭上还是什么的那个、 成功岭上，我听听看， 国旗的那一首啊，嗯，国旗在飞扬，身为豪壮，我们在成功岭上。 没了。 后面记得了吧？ 会很紧张啊。不过他那个转调转很多，我觉得这首歌 其实 很 难 潮哎、欸， 很多军歌很难唱。 好、 对啊，什么别的纪律是我们锻炼成钢，爱的教育怎么热情呀？我觉得很有趣啊。 哎，我个问题，军歌这么难，那你们在里面怎么学的？谁教啊？ 班长教啊，班长五音不全，唱出来就整个带队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选那首歌。因为我知道，因为这首歌不好唱，我们就不会唱 这首歌。那是班长，他就是个音痴，他每一首都唱得很糟糕嘞。 啊，那就没办法，就是挑一些比较简单，像九条好汉就比较简单一点啊。 哦、好的， 我只能展现到这里了。 谢谢你，刺青阿叔， 成功领的。 好， 拜拜， 拜。 所以在还没这个我讲过很多次嘛，每年九三就是军歌的时候就会讲一次啊。还没当兵的时候，我的梦想就是我之后带队的时候我要唱《英勇战士摇摇头》啊。 怎么可能？ 对，但就是不行嘛。 你做梦哦，连我没当过兵，我知道这是不可能。今天可以凑满九条好汉吗？ 我剩下其实一个小时要接九通本来就是很难 的 事情，对啊，02-2363-9955，请你先关一下收音机，谢谢。 好，关掉了。 你好，你是？ 马克、玛丽，你好，我是高雄的阿花。 阿花，阿花，当兵的时候服役军种是？ 在马祖的陆军炮兵连。 陆军炮兵连， 辛苦辛苦，炮兵，请朝12点钟方向用炮， 砰砰， 非常累。 我们那个很硬，我们那个是非直接瞄准的大炮。 哦， 非直接瞄准，那什么意思？ 就是需要你要去计算那个你要打的位置，然后去调整炮，然后打出去。 你是说像那部电影吗？咻！ 啊，那个什么？不是啦，不是啦， 不是那个电影。 对啊，嗯， 就是要打，就是你目标是你看不见的，目测无法看到的大炮。 哦，那你们还要跳炮操吗？就不用跳炮操了吧？对不对？ 要啊， 还是要跳炮操？ 炮操是什么？就是开合跳那种？ 不是了，炮操就是我刚刚讲那个什么请朝几点钟用炮，然后就是要一直就是用什么装填什么什么，有没有？反正就是一套， 对对对对， 有一套系统。 怎么可爱？好像有点可爱。 那很累，那 很硬啊。 那个不可爱，那个很累。 对啊。 那你今天要唱哪一首军歌？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的歌名 哎。哎呦， 那你唱唱看，反正我们这边有一个排长。 嘿，那我要开始了， 请唱。 Yes. 展开有梦的翅膀，奔向深深的前方，再一次建立多年的梦想，荣誉就在胸膛，纵然汗水和泪在脸庞，经过失败后绝不忧伤，看我们跑一连五项战绩强，迎接胜利的第一战，迎接胜利的第一战。 哎，为什么听男生唱军歌，我就很想问说，你在骄傲什么？就是你们的口气有种，就是你们真的是下巴抬高在跟我唱哎。 但是你看，就是这个就是他在教的时候，班长在教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音是跟我们不一样的。 那就是班长个人的问题， 就是。一代一代的学下来，所以他们就有些音他们是不太一样的这样子，但基本上我们知道这是什么歌， 是就是会唱得很壮烈这样子。 嗯，我完全听出你的壮烈，唱得非常的好。 高雄阿花，你真的很棒，You're awesome，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阿花， 拜拜， 拜拜。 02-23-63-9955 在九三军人节的时候，有人要来跟我们一起雄赳赳气昂昂一下的吗？嗨，你好。 喂。 请关一下收音机，谢谢。 感谢您。 喂。 喂，你好。 嗨，哎呦，这感觉起来也是。 怎么称呼？ 我姓林。 林 先 生。 对。 林先生在当兵的时候什么军种呢？ 我是联保厂的。 连 保 厂后勤哦， 后勤在修枪、修火炮、修弹车。 那今天你想要为我们带来哪一首歌曲呢？哇，森林之王啊！ 我有点忘记这个歌名了呢。 请直接来。 好，男儿立志在沙场，把个国事起好壮。军歌挥动，要日愿铁骑奔腾，喊上岗。头可断，血可长，国家疆土不能丧。挺起胸膛，把歌唱，唱出胜利乐章。 唱得出， 八路 雄壮，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 这一首呢，就是在带部队的时候比较常唱，因为比较没有问题，大家都 是那个拍子比较好抓，是不是？ 就是没有那么多转调，然后唱出来不会岔折，然后他接就是精神达数或长达数会比较好接的一首歌。 那万一排长是方大同怎么办？ 你说方大同很 lay back 这样子， 或是叶秉环，然后他们就是教出来整班的人，哇，唱得很有感觉，就是好。 林先生，谢谢你， 感谢你， 谢谢谢谢， 拜拜， 祝大家军人节快乐，拜拜， 是的，哇，就是刚刚那个军人节快乐，祝大家军人节快乐，听起来好像情人节快乐，只差一个字， 你说有种男人的浪漫在里面， 没错没错没错，02-23-63-9955 ，Hello， 你好。一样，请你关一下， 你们好， 关一下收音机，谢谢。 好，关了。 你是？ 哦，是坛子小卫。 小卫。 是。 小卫在当兵的时候什么军种呢？ 空军。 哎呦，空军歌完全不会，一首都不会。我们来听听。 好，那我直接唱我们空军的代表作《空军军歌》。 好。 凌云御风去，保国法治生。 遨游昆仑上空，俯瞰太平洋滨，看五岳山江，雄关要塞，美丽的锦绣河山，回应着无敌集群，缅怀先烈莫辜负创业艰辛，发扬光大由来我空军人，同志们努力努力，使用自清，国错煌煌万事荣，金锤为空军保国把自身，哪怕风霜雨露之心，双手万能，看天衣碧空，马达齐鸣，美丽的锦绣河山，回应着无敌集群，我们要是技术发明日日新，我们要用血汗永固中华文，同志们努力努力，同道同心，国错煌煌万事荣。 哎、欸，这真的很了不起耶、欸！ 你怎么记那么熟啊？ 这空军歌，我觉得是三句里面最好听的、最好听的军歌了。 但是你从空军军歌里面，你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是 空军不太行军的。 空军不太行军。 因为你看、如果行军要唱，谁记得了这么长的歌？谁有办法唱这么难的歌啊？ 我只记得他说要俯瞰太平洋，觉得有点感动。 对，真的，那因为我们空军建军真的非常辛苦，真的非常辛苦，能够慢慢建立成现代的这么进步的二代空军，这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但小魏，我有个问题，就你刚人到底是在哪大声的唱这首歌？ 我在我的车上。 哦，我想说， 对， 如此大方。 可是为什么空军军歌你可以记得这么牢啊？你当年就是你是什么职位？ 我是那个义务役，我是下士通信士。下士通信士，对。 所有、 我们那时候还是、 所有人都可以记这么熟吗？ 不要说我们空军的跑者，应该是大家都记很清楚。 哇，空军 pride！、 所以空军是有一股空军骄傲，是不是？ 是啊， 空军真的非常骄傲。我们空军 很难抽到、 海军没有吗？ 海军也有，海军只是我不是海军，大概可能会有海军的那个 弟兄打电话进来， 对，会进来打电话进来这样子。 谢谢你小魏， 感谢， 谢谢， 拜拜， 谢谢马丽，谢谢马克，谢谢，拜拜。 空军真的签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抽到就觉得我超酷了这样。 就是很少啦，就是很少。 那你当初在抽签的时候，你有想说你要抽什么吗？ 当初第一志愿当然也想抽空军啊，对啊。就那一届我们150个军官，然后空军签一支， 好少哦。 那时候每天就寝之前，我都祈祷，就是向上帝祈祷说：“拜托让我抽到那一支吧。”因为我幻想可以，就是那一支签在空军总部，就是仁爱路圆环，就仁爱，就我家可以走路上学这样子。就后来呢，就是我的同学的那一支签，对啊，抽到了。澎湖很硬。还是感谢上帝。 你说 02-3-6-3-9-9-5-5，在今天九三军人节向我们辛苦的国军弟兄们致敬，然后尤其可能接着下来又会有可怕台风要来，嗯，就很多国军弟兄都要待命，对，要帮忙。然后其实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刚入伍的时候也是就是台风来，然后所以入伍的前就一开始一进去没多久就是疯狂的拼命在搬树砍树搬树，嗯，然后就恢复路况这样子。02-3-6-3-9-9-5-5，嗨，喂，你好， 你好， 哎，怎么称呼呢？ 台北小珍。 小珍， 小珍当兵的时候是什么军种的呢？ 海巡。 海巡之歌吗？ 忘了 啊。那你今天打来是 英勇的战士， 来吧。 好，迈开胸前的步伐，摆动粗壮的背包， 我们是英勇的国军战士， 旗为反攻，大业奔忙，精壮冠日月，历尽铁力冰霜，一年寒三月，才出万家邦。 前进， 大步前进，前进，大步前进，走向群众，走向战场。前进， 大步前进， 前进，大步前进，走向革命最需要的地方。怎样 ？你刚刚说怎樣？我们是要评分是不是？你现在觉得森林之王要評分？ 萧敬腾，请说。 我觉得最后好像有点走音啊。 会紧张啊。 但是我也是一样感受到你的那个，就是因为你一开始有点， 因为你一开始讲话声音不雄壮，可是一唱军歌就变雄壮了。 对， 嗯，真的很棒。 这是我第一次打电话来， 欢迎光临。 祝您九三军人节快乐喽！ 好，谢谢， 拜拜。所以吴玛丽会唱刚刚那一首歌，就是因为在中和高中的时候，贵班的军歌比赛，就是这一首喽。 这首歌让我们班成功落榜。进 班进去，吹着晚风，独自散心，想起你的声音，你的温柔，你的暖心，不再有意义。 不断纠结的情绪，理智线断裂的崩溃，刻骨铭心的画面，仿佛索命般的如影随形。 你说出心底话，要我别往心底放，那心如刀割，要我怎么能轻易忘？但我眼睛闭上，想象被你遗忘，我的真心早就不在你心上。也曾经你往自重往心底藏，但现在我决定闭上，闭上不期望，也忘不起，闭上我放过你。 轻电音为基底，大玩音效的一首舞曲情歌，别想我放过你，歌词夹杂着爱不到的不甘心以及傲娇的心情。 我现在回头想你根本就配不上，不可承认怎么可能会懂灰姑娘，请眼睛被误伤，理智先被阻挡，但是伤也不该被你这种废物伤，但从来谁也不想，我不想再没主张，所以现在我决定 唱一首歌曲。 田雅霍全新专辑《Unhero》，另类推荐，别想我放过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买什么，通通我买单。 哇，你是大户哦！ 是我有一卡通账户 ，Line Pay 一卡通账户 ，7-Eleven 上线喽！9月24前，笔笔消费享 Line Points 10%点数回馈，首笔最高享25%回馈，送完为止。 详情请洽来配活动讯息页。 My name is Zoe. I am 5 years old. I like the movie Lion King. I want to be as brave as Mufasa. 我是 Zoe 妈妈。大脑地图的游戏学习方式让 Zoe 变得更喜欢英文了。 你也想见证孩子的英文能力大跃进吗？请电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大家好，我们是 MFM。 You make 报告，现在是 MM 好康花车插播报告。今日 MM 好康花车为您精心挑选的赠品有： 超高级草莓图案小可爱蜡笔小新屋之外，以及小熊维尼仙体茶。现在请打02-3639-9955，精致好礼就送给您哦。 是的，飞碟好康送 MM 好康花车，今天要送你的来自于小男孩乐团， 就是你呀！手指头快给我动一动啊！打。 小男孩乐团，哎，怎样？ 23639955，小男孩乐团 推出了第三张专辑《第三个愿望》，然后呢，9月28号星期六晚上7:30，在 TICC 台北国际会议中心大会堂要举办他们小男孩《第三个愿望》演唱会啦。 第一个打电话进来对我们的仙女说出通关密语第三个愿望的听众，你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演唱会的入场券2张哦。 身边都是。 我刚刚一直以为打电话进来是要跟仙女说，哦，我跟你说我人生第三个愿望是什么。 哦， 我以为要讲愿望内容，仔细一看发现，哦，通关密语原来是这五个字哦，第三个愿望。 其实应该蛮想要听到大家第三个愿望。 对呀， 因为你看生日第一个愿望会讲，第二个愿望会讲，然后第三个都是 不讲的。 想听听你们的第三个愿望。 华宾士耀武扬威优惠倒数，9月底前入主2018-2019年式 E Class 及 S Class 指定车型，独享5年或50,000公里顶级保养套装，加码再送1年以示全险，欢迎预约赏车，优惠详情请洽中华宾士全台展示中心。 乐坛的天后，我们的情人泰勒斯。正式宣告泰勒斯全新时代，全球排行一起爱上泰勒斯 Lover 环球冠军热卖。 当我们的孩子真正学会欣赏一首诗，他就能获得作文的5种方法，就能对人生与美感有10种体会。对孩子来说，这是何等贵重而永恒的馈赠，令他一生受用无穷。 张曼娟小学堂第三集12片 CD 原价798元，现在只要488元。 订购专线02-2363-6600，2363-6600，成品及好物市集热卖中。 大家好，我们是 九一一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抗争持续延烧，还有在台就学的香港学生返港也给港警逮捕。蔡英文总统今天在脸书发文强调，国安会香港情势发展专案小组随时掌握因应，他已经听取报告，也有几点指示。总统指出，中华民国台湾坚定支持香港民主自由，严正呼吁北京当局应该信守香港高度自治的承诺，也要呼吁香港政府避免过度执法暴力，以积极对话化解对立。政府依法处理台港交流及港员来台事务，一如国际社会，必要时基于人道考量，也会协助在台港人，不会做事。来台就学的港生将请陆委会和教育部全力协助，让学生安心学业，也呼吁港府理解年轻人关心香港前途、追求民主自由的初心，秉持人权法治的原则处理个案，让学生能够继续在台湾的学业。蔡总统最后提到，香港情势进入关键阶段，国安及行政部门应该紧盯香港动态变化，评估可能的冲击影响，拟定各项应变准备工作，尤其更该注意金融经济产业变化，协助台商及我国在港民众因应可能的变局。屏东县一名赖姓妇人去年向一名张姓女子租房子，疑似不满退租的时候扣了押金，公开批评房东就像南部张赎金。张姓女子提告，高等法院高雄分院认为赖姓妇人提前退租本来就是违约，还用媒体以恶房东评价的新闻人物张赎金形容张姓女子，依加重诽谤罪判处拘役50天，得一颗罚金50000元定验。法院调查，赖姓妇人去年4月25号承租张姓女子的房子1年，每月租金8500，押金15000，但是同年6月29号就退租搬走，房东扣除了违约金、租金和相关费用，押金退还1000块。赖姓妇人不满，就在 LINE 动态消息贴文上辱骂张姓女房东。一审法官认定房客违约在先，还用媒体冠上恶房东的张赎金形容张姓女子，损害对方名誉，判处拘役50天，得一颗罚金50000元。赖姓妇人上诉，二审合议庭今天驳回，维持原判定验。中油换电站改采公开招标，电动车 GoGoLo 在中油换电站中的38座由光阳拿下，9月底停止服务。中油今天指出，配合经济部供月级政策，去年设置160站公营充换电站，今年还将设置216座。中油也将原先加油站已经设置 GoGoLo 换电站点纳入公营充换电站。业者若要再取得换电站点，必须要符合工业局共同供应契约资格，并且重新投标。根据了解，业者已经另作应变，可能移到原地周遭的便利商店或者是超市。这些不再续约的站点，如果腹地够大，而且符合安全标准，未来不排除原地再设换电站，维护消费者权益。日本南海贸易争端持续升温，日本经济新闻最新民调，67%的日本民众支持对南韩实施出口限制，这比7月调查提升了9%。同样也有67%的日本民众认为日本不必急于改善日韩关系。民调显示，对韩出口限制得到跨党派支持，78%支持首相安倍晋三的日本人和60%不支持安倍的日本人都力挺这项举措，只有21%的受访者支持日本政府妥协消除双边紧张关系，高达67%的受访者认为，如果日本政府必须妥协才能修补双边关系，那就没有必要这么急。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4点，成为20625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4点，1964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2点，2927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50点，962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1点，2558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8点，3090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79点，10558点，成交金额1046亿。 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了，云系发展旺盛，今天云林以南到屏东和南投地区都不排除局部大雨。高温资讯，今天新竹县市、桃园市、高雄市都是可能出现36度高温的黄色灯号。长浪及时讯息，今天东半部含绿岛蓝雨，南部基隆北海岸沿海地区以及澎湖马祖都可能出现长浪，而鸾鼻已经观测到了浪高 1.5 公尺的长浪。以上新闻由地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天公月娘，大家来哦！ 中秋节听有奇田来讲古。 有奇田中秋团圆优惠大抢购， 有奇田多谷植物奶、有机芝麻多谷奶，任选2罐1900， 就送价值1000元、1000元的有奇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买越多送越多。 中秋送礼就是要有奇田，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爱在台湾发生。 满月那天，爸妈为我戴上祝福的手链。妈确诊有失智症的那一年，我帮她戴上爱的手链，守护她的每一次独行，用爱与关怀带她回家。 预防走失手链，把回家的路戴在手上。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人，申请专线02-2597-1700 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我是光宇，中华民国老人福利推动联盟邀您一同守护老人，点亮爱心，让爱在台湾发生。 我是信。 就爱电影 UFO 来到星期二的第二个小时， 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 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是我们的青春之歌时间。 欧巴的青春之歌。 欢迎你打电话进来分享你的青春故事还有青春歌曲哦，02-2363-9955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翻来覆去无法入睡，想起昨夜的甜美已分不清，梦幻与现实之间的终止点，可惜没有防备来不及逃脱危险，天真的眼竟隐藏着尖锐无比的蛇心尖。哦，别在我面前出现，别笑得那么亲切，别叫我一再陶醉进退两难的局面，别说你有些想念，别让我重复回味。翻来覆去无法入睡，想起昨夜的真的眼竟隐藏着尖锐无比的蛇心尖。哦，别在我面前出现，别笑得那么亲切，别叫我一再陶醉进退两难的局面，别说你有些想念，别让我重复 0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嗨，你好，你是谁？ 你好，我是甘拉斯林书豪。 什么的林书豪？ 甘拉斯林，那个拉拉链那个。 会不会有点太硬接了？ 哦，对，我觉得还不错，我笑了很久。 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的青春之歌是自由发挥的 GYM。 自由发挥 GYM 有 好，那什么故事？ 对，它、啊、是跟郑多燕，就是好像是跟郑多燕合作的一首歌。 是啊， 那我可以分享我的青春故事了吗？ 可以啊。 是，这个是我第一次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一个就是保险公司的就是内部的派遣人员，内勤就对了，而是不是他们的正。他就是突然，然后有一天呢，他里面的主管就突然就是把我找过去，然后跟我说，他看我是面容姣好，他就说看同事平常下午就是好像就是很没有精神，然后希望我这个就是希望我能够带一点那种类似那种公司那种什么团体操还是那种健康操之类，可以让公司下午的同仁可以动一动这样子。他就给了一个这样的任务丢给了我之后呢，然后什么都没有给我，然后就让我自己去想，然后我就东看西看，然后我就看到了这首歌，感觉这么说好像很简单，我还记得就是差不多下午的时候，我就带着就是小小的派遣人员，然后带着全体公司包含主管指着在那边跳这首很奇怪的歌。对，我想分享这样，我的故事就这样子而已，没了。 谢谢你， 波哥。 在晚上10点到11点的我们的青春点点复活直播结束之后，你是不是偷偷去听人家主播、其他主播，然后在上面留言呢？ 就是研究一下敌情，你知道，就是其他主播在做什么？ 是这样吗？ 顺便支持一下，就是 支持一下新人， 支持一下新人主播之外，顺便做笔记研究一下说，其他台在做什么？ 明白， 无 需多说。 再见。 这个很辛苦了，不。 胸肌、腹肌、三角肌、二头、三头、四头肌，叉肌、靠肌、卡拉肌、凸肌、右肌、放山肌，上上下左左右，跟着我甩身甩肉，蝴蝶袖，肚子油，教了年费还不够。教练超装他是女生，插销直接插到最深，旁边的女孩跑不认真，旁边的阿北是他什么人？持续做88组，我就有8块肌。明天我不能上班，因为乳酸堆积。胸肌、腹肌、三角肌，耳朵、三头、四头肌，挤挤挤挤挤挤，再酸也要用力，叉肌、靠肌、卡拉肌，腹肌、右肌、腹山肌，完美线条的发底，细胞才会突破细胞。跟着老师动次动，跟着老师动次动，跟着老师，跟着老师，跟着老师动次动，跟着老师，老师动次动，跟着老师，老师动次动，跟着老师，老师跟着老师，老师跟着老师，老师动次动。深呼吸，再喘口气，放下你的炸鸡，我们甩肉去。现在深呼吸，再喘口气，放开那个阿姨，让她飞轮去。持续做88组，我就有8块肌。明天我不能上班，因为乳酸堆积。胸肌、腹肌、三角肌，耳朵、三头、四头肌，挤挤挤挤挤挤，再酸也要用力，叉肌、靠肌、卡拉肌，腹肌、右肌、腹山肌，完美线条的发底，细胞才会突破细胞。跟着老师动次动，跟着老师动次动，跟着老师，跟着老师，跟着老师动次动，跟着老师，老师动次动，跟着老师，老师动次动，跟着 双手平举，动动胸肌。旁边美女，看我这里。回到青春期，荷尔蒙分泌。 我要练得跟复仇者联盟一样壮。 穿上紧身衣，那一条毛巾。 在你心目中，我就是无敌铁金刚。 胸肌、腹肌、三角肌，耳朵三通，头肌，挤挤挤挤挤挤，再酸也要用力，叉起靠近，看垃圾，吐气用气，扩散肌，完美线条的发底，脂肪才会突破。 跟着老师动起动，跟着老师动起动，跟着老师，跟着老师，跟着老师动起动，跟着跟着老师，老师动起动，跟着跟着老师，老师动起动，跟着跟着老师，老师跟着跟着老师，老师跟着跟着老师，老师动起动。 青春之歌， 今年的 Super Sleeper 超犀利趴邀请到他们，我才知道哦，还有这么多 Wings fan。而且不只是可能我这个年纪的，还有很多有新 Wings fan 哎、欸。 新 Wings fan 怎么加入的啊？ 啊，我也觉得很奇妙。还是因为就是在现在韩流当道的当下，他觉得不，我就是要喜欢日本偶像， 我要坚持我的团体就对了。 但喜欢日本偶像为什么不喜欢年轻人？然后不，我就是要喜欢年长的。 但是因为你现在日本团体要找一些， 你说年轻的日本团哦， 当然有乐团啊，你那偶像团真的不多哎、欸。 是吗？还是只是因为没有来到台湾，我们不太知道而已。 我知道放浪兄弟一直有新的出现啦、但放浪兄弟好像人气也很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出道了几代这样。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你的青春故事又是什么呢 ？Hello， 你好。 喂，你好。 你是谁？ 我是台北的奥斯汀。 奥斯汀的青春之歌是？ 你听到你在讲那个，在唱那个 Wings， 我在想到山下智久。 哎呦， 拥抱吧，小姐。Daniel Rita。 所以你是因为日剧是你的青春回忆吗？ 哦，有，还有很多，还有现在连 KK Bus 连都找不到进击，连进击小时候找不到，以前小时候超喜欢听他那一首 什么花的，进击小时候版权真的是蛮妙的，很难找到， 连 YouTube 都没有、有的时候想要用查说听一下以前小时候在听的歌，那都查不到。 嗯， 对，所以应该要点山下智久，送给山下智久。 你有在爱山下智久吗？ 有，那个时候小时候觉得他很帅。 你有 然后什么大西猎人啊，然后改造野猪妹啊，跟龟里和也，还有哈利路亚 唱 的 那 部， 对那部，反正还有什么零秒出手， 帅， 对，很帅啊。那个歌那个时候高中的时候大家都蛮爱学啊，那个时候还在好乐迪里面还可以点拥抱吧小姐是 MV 版的。 你有在好乐迪里面唱过这首哦？ 有，然后里面他的话还有那个罗马拼音 哦。这么先进， 他就已经不是像现在你去那个 KTV 点的话，他是那种那个 封顶化 的，对，他是那种，然后还是五十音的那种啊。那个时候他刚出的时候是有罗马拼音的 啊， 所以我想要点拥抱吧，小姐，有吗？ 有的， 送给你。 我有すごいね。 拜拜， 拜 拜。 这个笑容是 Rudo 语言拿斯卡西 山下智久三 P 呢，他很最近很最近才开启他的那个 Instagram， 对对对，五月才开的吧。然后他的 po 文量非常的少，又开了之后也没有非常的积极，到现在五月份到现在 四个月 啊 po 了十一次这样。但他粉丝人数已经累积到了357万 ，Yes， 很可怕。 你的青春之歌0223639955 Hello， 你好。 嗨，马克、玛丽，你好，我是新庄的史瑞克。 史瑞克，你好。 你的青春之歌是？ Hey， 我的青春之歌是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 哇， 怎么了呢？ 哎，这个部分的话是讲到我差不多十年多前，因为今天九三军人节，我想到十多年前。那时候还在当兵的时候，然后义务役嘛，然后那个那时候志愿役的学长在午休的时候，可能就是会带一些比较好的，然后就是我们这些，然后会带去漂 漂， 然后他们就是一个术语，就是漂，就是 我知道，就是有一种就是有一种入场券，有一种票，然后它是就是女字旁的票这样子。 哦， 对，就去飘，去飘，去飘，不是不是 啊，不是哦， 去飘是推脱闪躲飘的那个飘。 哦，原来只是这样啊， 对， 我差好多哦，还好， 差太多了， 差太多。 然后就是那时候是在一个角落，它是一个库房，然后那时候志愿役的学长都可以带那个智慧手机，但不能拍照，然后他就有那个。有 app， 然后就那时候可以放音乐，然后刚好那时候有一个学长，然后就是心情不好，然后就是吵架分手之类，反正就吵架，然后就是重复的播那一首歌，然后那时候在飘的时候呢，只要是有跟那个学长在一起的场合，然后他都一直放着那首歌，一直说哦好听哦，怎么唱到心坎里，怎么就是很难过那样，只是我们旁边人会听着说。 是天哪，都快洗脑了，就是 太烦 了。你先说，一群阿兵哥坐在库房里面，然后播着黄小虎老师的《没那么简单》，然后一群人默默的聆听，这样。 对，因为那时候在睡觉啊，可能就是没事做啊，然后可能三四个人这样子啊， 嗯， 不会那么多。对对对对对。 之前你的弟兄们还有在联络吗？ 比较好的两三个都还有联络。 嗯， 对啊，然后后来反正退伍之后，有些就大家各自忙各自的嘛。对啊，对啊，对啊。 希望缘分让他有听到《没那么简单》。 谢谢， 哦、好好听啊！ 拜拜， 拜拜， 拜拜。 寂寞的太空人，等你回到陆地，回到平凡。 天上的星星为他闪亮，吴青峰，太空人。 某一刻或许你会在漆黑的夜里看清，我曾在那回里兀自亮起，而你看见的星。 吴青峰全新单曲太空人是他首张个人创作的起源，也是吴青峰口中最平凡而不凡的作品。他所承载的情感即将漂流到你我身边，永不离去。 曾经那么靠近你的舞蹈无重力，在对谈如许彼此近的日子里，只是可惜我的环境无水无氧气，我的中庭以为你说继续，原来你说的是离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您事业大拼，您看遍大城风光，深知名宅之美，在万绿公园，三辉双子星，永和市中心16000平仁爱公园。钢谷双之镇34层景观宅，月城无数，藏绿无双，三辉双子星，55至95平，02-8969-8888。 这沙发还好好的，你要丢掉啊？ 没办法，太脏了，洗了又怕里面发霉。 那就用德国凯驰专业喷头式地毯清洗机 Pussy， 喷水清洗同时吸回脏水，轻松清除布面陈年脏污。不止沙发、地毯、汽车布椅都可以哦。 清洁繁琐难事交给德国凯驰，专业喷头式地毯清洗机领导品牌，德国凯驰 Culture。 恭喜上榜！ 不再投履历，寻找面试机会，现在就开始准备地方特考。9月10号报名，12月14招考。TKB 电类、机械类、行政类课程10月全新开课，短期上榜，地方特考准备就找 TKB。快上网搜寻 TKB 百官网公职。 我是歌手郑英生。 就算很久都没见面，就算说话很直接，就算常常彼此谎言。去爱别的全部看。 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谁管，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想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如平静，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掏心所以最动心，曾经 没那么简单，没那么容易，但是随时的话你可以打开飞碟联播网，就是这么简单，就是那么容易，我们在这里陪伴着你。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首呢？ 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不爱孤单依旧也习惯，不用担心谁也不用被习惯。 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 怎么称呼呢？ 我是板桥的平平儿。 平平儿， 平平儿的青春之歌是 我兵变、 啊、兵变，你说康兵变啊？ 康的兵变。 那是因为你真的被兵变吗？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只要要去当兵的朋友，我们都会去唱歌，一定都会点兵变 啊。你们又还没有被兵变，干嘛唱兵变？ 因为就是我们朋友去当兵都要被兵变， 是故意唱所以朋友。 对，而且今天是军人节， 军人节应该不想听到兵变啊，我觉得。 所以就是要点兵变给大家听。 哦，那你有被兵变过吗？ 没有，太久了，我忘了。 你现在已经有另一半了吗？ 现在有啊。 哦 哦， 好，待会为你送上康康的兵变咯。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相爱没有那么容易，每个人有他的脾气，过了爱做梦的年纪，轰轰烈烈不平静。 没有啊，还是要轰轰烈烈吧。 幸福没有那么容易，才会特别让人着迷，什么都不懂的年纪，曾经最掏心。 过了爱做梦的年纪，你觉得过了几岁对你来说就是不该再做梦了呢？ 不该哦， 就是该放下那些好像很天真的想象，跟过度乐观的期待。 我觉得差不多现在吧，对我来说，现在。 Now. 0223639955。Hello， 你好。 哎。 嗨，你是谁？ 我是 Ella。 Ella 好可爱呀、啊。 Ella 的青春之歌是。 因为我上礼拜有去看了三浦春马的粉丝见面会。 Oh my god。 对，然后因为他是我国中从15年前就很喜欢很喜欢很喜欢的一个演员， 嗯， 对，所以就觉得哇，就美梦成真的感觉，就是想要点他那时候看的第一部日剧是14岁的小妈妈， 嗯， 的日剧的主题曲是 Mr. Children 的印记，不知道有没有这首歌。嗯， Mr. Children 可能要找一下。 嗯，没关系没关系。 那见面会有什么桥段是你特别印象深刻的吗？ 就是我啊，看现在讲还是很感动哎、欸。就是，嗯，因为第一次看他本人，所以看他出来之后，真的感觉到真的会哭哎、欸。 嗯， 对。然后，还有我们有玩一个就是心电感应的那种活动。 嗯。 然后就是玩到最后一关， 就是我输了，然后如果我赢的话，就可以上台跟他合照，我觉得超呕的， 就差最后一步， 对，就超呕的，就超难过。 Mr. Children 的印记，他的有英文或日文歌 名吗？好像是希鲁喜， 希鲁喜， 嗯， 好的，待会为你送上，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拜拜。 去 KTV 真的不要轻易的点这首歌，因为气氛会降到冰点。康康的冰点。 月太陌生，我离开，好心疼，不能陪在你身边，怕你会孤单，是否你也想着我？好遥远，几个星期不见你，你就爱上别人，说要等我回来， 都是乌松。 为何如今要分开？ 因为爱上别人了， 都过了啦。 你的冰变我好难挨， 我痛苦。 难道你已忘了我？这流星坠落，好难过，劝我自己要振作，日子还是要过。 自立自强，装进自强，处变不惊，日子还是要过。 是的， 最后只能靠自己。02-2363-9955， 你的青春之歌。 嗨，你好。 喂，你好，我是宜兰的鸭子。 嗨，鸭子。 对， 鸭子的青春之歌今天要点的是 那个李心洁的《裙摆摇摇》。 哦， 这是也是以前在 KTV 爱 K 的歌吗？ 对，哎，以前大学的同学，有一个同学，就是他跟我很要好，然后他很喜欢点这首歌，然后我们毕业之后其实都还有联络好几年，可是有一年他突然间就都跟我们所有的朋友都失去联络。 嗯， 而且我有一个同学去他家找他，结果他就突然间走出来，然后就很生气的说， 谁准你来找我， 你们一直这样找我会造成我的困扰。 哇， 就是不知道到底为什么，因为之前都还很正常，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间就消失不见了。 嗯， 就其实还蛮担心，是他可能身体不好或什么，他不想这样。 嗯， 对，然后我也有打过好多次电话去他家。 嗯， 然后他家的人是有帮我留电话，可是他都没有回。 嗯， 我也有写信给他，然后他也都没有回。 嗯， 对， 所以至今仍是个谜，不知道为什么他要跟大家断了关系。 对，不知道，所有同学他都没有联络。 希望他一切安好。 对啊，我也希望。其实我想要知道说他好不好。 嗯， 然后可是就是一直找不到他。 好的，谢谢鸭子。 然后那个马克跟你说一声谢谢。上一次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老公出差，然后我有点歌，他刚好有听到，他觉得很开心，然后想说跟你说声谢谢。 哇，谢谢你。 谢谢，好啦， 拜拜， 拜拜， 拜拜。 冰变，如果突然硬接裙摆摇摇，真的是发夹弯那么弯。 说那年夏天你说过， 如果可以把裙摆摇摇的歌词变成口白的话，那就可以，因为其实一样都是恋情逝去的故事、啊、你说那年夏天你说过 爱我的酷， 学我的笑， 谢谢。 I'm gonna blow you, I'm gonna show you my body's got got some powers of persuasion。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要为你送上来自于 Mr. Children 的这一首歌曲《西流西》。最初からこうなることが決まってたみたいに、違うテンポで刻む鼓動を互いが。 然呢没有看过这部日剧，但是 Mr. Children 这首歌曲《西鲁西》，就光听到那个哒叮哒叮那个副歌一出来，觉得哇，好有画面感。对啊，就虽然完全不知道这部剧在演些什么，可是就觉得嗯，这真的就是一部日剧主题曲的歌啊。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现场陪伴着你，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也欢迎你呢在平常的时候都锁定飞碟联播网。如果要找我们的话呢，你可以搜寻欧马克，欧洲的欧，马克杯的马克，可以找到我的 Facebook， 我的 YouTube 频道 IG 是 MARC 底线 ORANGE Mark 底线 Orange。 玛丽的话呢，你可以找玛丽的象牙塔，证明丽是玛丽的丽， 美 哦，是美丽的丽， 玛丽的丽啦， 丽是美丽的丽。然后 IG 呢一样可以找 Mary in Tower 就可以找到了哟。 今年夏天你不再爱我，就送我一条花花的裙，裙摆摇摇像女生的笑， 02-3-6-3-9-9-5-5，今天青春之歌的最后一首歌。嗨，你好。 嗨，你好。 怎么称呼呢？嗯， 我叫三重小陈。 小陈， 小陈， 你的青春之歌。 有什么故事呢？ 嗯，哎，本来是不想打电话的，哦，因为之前上次打电话就被同事认出来。哦。但刚刚提到兵变的话题，嗯，又让我忍不住想打了电话。 说吧， 我要点那个丸子三兄弟的《关东煮》。 扯啦扯啦，再会吧。 对，没错。 所以这你就是被兵变那一个， 也不算兵变啊，就是那时候大概好几年前，我跟我前女友在交往。那反正那时候交往，其实中间就很后段啊，嗯，就很常吵架，嗯，那感觉就快分手。那我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挽回，但终于等到我接到那时候挽回很多种方式啊，去他家等啊，跟他都不理我啊什么的啊，嗯，每天哭啊这样啊，嗯，然后等到我清醒了，我觉得我挽回不回来的时候，那时候是接到我冰单的时候了，我就知道这一切都该停止了。对，不该再这样下去，因为我很怕被冰点。因为如果你在军队哈，又在处在这样的压力下，很容易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对，然后我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我们的微保手机听话。 好有时代感哦。 对，那个时候还有微保手机。对，我就把它听话，然后他总之后来他发现，哎，我怎么都不再打电话给他了，不再尝试挽回他也开始急了，开始紧张。 哎呦哎呦， 对， 紧张什么，啊， 这种人就是这样。 对，所以甚至到半年，我记得差不多，我刚刚就是断绝联络，他一直打给我都不接，在军队里面的时候，然后到半年后，突然我手机就接到一个简讯，然后那个简讯就是那个梁静茹那个歌词，就是 爱真的需要勇气， 就是感谢那是你，然后怎么一路陪着我，可惜 不是你， 可惜 不是你， 对对， 好莫名的一个女生哦。 嗯，那总之其实也不算莫名啊，你会分手一定是两个人都有问题啊。 好好， 对啊，然后就一直吵。其实后来想想，嗯，当初没有在一起是比较好的选择啊。对，因为两个个性 在是时候， 嗯，对啊，嗯， 好的，谢谢你，小陈。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好，拜拜。 九三军人节应该要改变一下郑怡那首歌，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冰丹来的正是时候。再会啦。 谢你们来看笑话，我会把眼泪擦擦，再去找下一个奇拉。改天他如果来店里，不要说我哭的事情，就跟他说我跟完娜去过我的新生活。 赏月该走哪条路啊？ 当然是走安全这条路。九月底前回Toyota享免费安全检查，廉价出游最安心。 哇，回原厂换轮胎只要73折起，还有更多商品优惠哦。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蓝鲸隔音窗，享受艺术，宁静生活。蓝鲸隔音窗，买万送千，活动促销中。 108课纲最重要的关键字是素养。我们为孩子准备了张曼娟读诗小学堂，100首古代诗歌，包含了历史文化、美学与人生智慧，轻松聆听，提升孩子的文学素养、写作能力。 张曼娟老师的读诗小学堂2019全新制作上集6CD 有声书现在开放预购，优惠请上好物市集或拨02-2362-1968。 我们是 CTO， 口袋装满自信，一比你给我勇气。Finnair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Oh baby， 时间很快来到了最后一个段落，最后一首歌。今天最后一首歌要为你送上是一首新歌，他在星期四的时候他也会来到哥哥妹妹有意思接受我们的访问，他就是蔡明佑。蔡明佑跟艾莉杨合唱的这首新歌叫做《伎俩》。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原来坦白与扯谎都像树懒也难怪，可观少个样都有人称赞天才，我放高清的假都扮蠢材，背后比中指没人看我可观买，但就算饿死都饱满。你坐着火车先着来呀来呀看一场， 寂寥。 流行乐坛安娜公主，串流世代最强天后雅莉安娜。 I'm a motherf***train wreck. I don't wanna be too much, but I don't wanna miss your touch. You don't seem to give up. I don't wanna keep waiting, but I do just what I have to do. And I might not be the one for you. 全球超越50国冠军，瞬间累积破亿点听，携手世纪乐团 Social House 打造全新排行神曲，请听环球雅莉安娜 Social House Boyfriend。 Shove, damn, baby, I'm a train wreck too. I lose my mind when it comes to you. I take time with the ones I choose, and I don't wanna smile if it ain't from you. Yeah, I know we'd be so complicated. Loving you sometimes drive me crazy, 'cause I can't have what I want, and neither can you. You ain't my boyfriend, and I ain't your girlfriend, but you don't need to say nobody else, and I don't want you to say.But you ain't my boyfriend.You, but I can't be with you, 'cause I got issues. Yeah, on the surface seem like it's easy. Careful with words, but it's still hard to read me. Stress high when the trust low. Bad vibes with the fungo. Try to open up and love more. Try to open up and love mor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偷偷告诉你，台东纳鲁文住宿免费。 什么？免费？ 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两人成行，每人349元，早餐吃到饱，就可免费入住纳鲁文花园酒店一晚。 纳鲁文让补助变更大。 纳鲁文集团0800239888。